早上起来穿上，晚上就不脱了。 大年初一穿上，到年三十都不脱了。我这一摁电钮啊，它就是自动恒温，冬暖夏凉。 怎么样啊，爸爸？那一年四季就穿这身衣裳，也不洗澡，那身上还不臭了吗？ 你都行了，这身上 能洗澡啊？ 咱洗啊！这衣裳上有100多个小窟窿啊！我一摁电钮，这就滋从里边滋出高压水枪，跟我洗汽车似的，听见了吗？ 爸，那也不对呀、那您洗完了不擦着多湿啊？ 就是我再一摁电钮，又给我高速旋转，又甩干了。 哎，你爷爷成洗衣机了， 我老同志啊！而且你还是这个温头洗衣机。 来来来，我 等等等等，我 找啥机呀？ 您这太落后， 落后了。 明天你想孙子呢？ 100年以后，我一出被窝，吃2片特制的药片，不出10分钟。我浑身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出汗来， 长出一身毛来。 长毛， 咱这才是真正的皮毛一体呢。 这是大形象，你让大家看看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 孙子，那你一身毛，你夏天热不热？ 这 没关系啊，我再吃2片药，刷毛又退了。 行了，老同志，这个接下来咱还再看一个别的话题。再看这个诗，就是吃。 吃我的想法，吃我的想法，吃我的想法。 你有啥想法？ 100年以后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 啊，你想吃啥呀？ 我顿顿都吃大河蟹。 海明不怕拉稀， 没出息。 人家不是 吃这东西，我告诉你，臭皮匠， 咋的？ 吃啊，您得吃出文化， 对， 吃出档次来， 没错， 吃出学问来， 太好了。你吃啥？ 我呀，我吃东坡肉。 啊，这，你行了，你行了啊，你更没出息，正根一食肉动物，你说你，咱们还得奔着高科技去。 你听听人家老人家说， 100年以后啊，还是这个鸡鸭鱼肉啊，老一套不行了， 不能吃的。 那得吃出生态平衡来， 是生态平衡， 得开发新的食源。我吃虫子 啊，这对了， 虫子到时候给你炸一盆这个黄腾腾的这个蝗虫。哎呀，油炸又油炸油炸，老一套。 行 啊，我得吃出这个鲜的，吃它都活的。我这后背上啊，长出这么大的2个小翅膀， 小翅膀 哪哈啊要闹蝗虫了，我飞到那儿去，咔嚓咔嚓咔嚓，我就把蛤蟆给穿了。还闹蚜虫了，我就我飞到那儿去，我就吧唧吧唧吧唧吧唧，我就把那个蚜虫我吃光了。 我爷爷整个一老麻雀。 啥都不懂，他老麻雀老家雀。我跟你说，你爷爷这个想法是赔不赢，知道吧？一举两得，既填饱了肚子，又消灭了害虫。好主意。 拿奖。 啥乱七八糟的，别着急。听我跟你说，这个一和十都说完了。猪说了吗？ 猪说了。 你说 说，我跟他说， 听我的。对， 是 种啊， 你说种。 100年以后啊， 怎样？ 我要住这个500层高的楼上。 你住500层高的楼？ 我推开窗户，我摸摸云呐，哇。深吸一口气， 对了，吸的全是臭氧。 什么臭氧啊？到那时候还得保护臭氧层呢。 爸爸，您歇会儿，我跟您说， 听他的。 我跟你说，臭皮匠， 在这 到那个时候，我要做一个大玻璃罩子， 就跟您脑袋这么亮的， 是这么亮。这罩子大了， 大到啥程度？ 北京城那么大， 北京城那么大的玻璃罩子， 所有的人都在里头住。哎呦，那里头甭提多暖和了，四季如春。花鸟鱼香，甭提多美了。 人呢？ 哎呀，到那个时候，您就放心的唱去吧。 欢迎回到红酒主持的《百年笑声》。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嘉存、刘流、李成和韩山旭表演的小品片段《幻想》。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聊的是著名笑星李嘉存。在李嘉存的相声中，总是能听到他的那句“吃嘛嘛香”。这个广告的导演是李嘉存的一位朋友，问他能不能去试试，结果去了一试，哎呀，感觉挺合适，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。李嘉存觉得选择他是冒一定风险的，